的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安静微笑深情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免，只想见就见，但可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写上一遍，闭上眼睛去看遍，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一轮间会想念，一见面就懂你了，见你是情的瞬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献上一杯，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到领导，因为你让我越长越暖。让我跳首情歌来到和弦的时间走慢点天边的时间也是好的转时都变了两个人一起幸福唱 心更加

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但是出现只有九十个路上，我莫名其妙。